孺子可教。孺子可教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这小孩是可以教诲的，后形容年轻人有出息，可以造就。孺子是指小孩子，教是指教诲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刘侯世家，书中记载张良字子房，他原是韩国的公子，姓姬，后来因为行刺秦始皇未遂，逃到了下邳隐匿，才改名为张良。有一天，张良来到下邳附近的沂水桥上散步，在桥上遇到一个穿褐色衣服的老人，那个老人的一只鞋掉在桥下，看到张良走来，便叫道：喂，小伙子，你替我去把鞋捡起来。张良心中很不痛快，但他看到对方年纪很老，便下桥把鞋捡了起来。那老人见了，又对张良说：来，给我穿上。张良很不高兴，但转念想到鞋都给拾起来了，又何必计较呢，便恭敬地替老人穿上鞋。老人站起身，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，转身就走了。张良愣愣地望着老人的背影，猜想这老人一定很有来历。果然，那老人走了篱笆路，返身回来说：你这小伙子很有出息，值得我指教，五天后的早上请到桥上来见我。张良听了连忙答应。第五天早上，张良赶到桥上，老人已经先到了，生气地说：跟老人约会应该早点来，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。又过了五天，张良起了个早赶到桥上，不料老人又先到了。老人说：你又比我晚到，过五天再来吧。又过了五天，张良下决心这次一定比老人早到，于是他刚过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等候。天蒙蒙亮时，他看到老人一步一挪地走上桥来，赶忙上前搀扶。老人这才高兴地说：小伙子，你这样才对呀。老人说着拿出一部太公兵法交给了张良，对张良说：你要下苦功钻研这本书，钻研透了以后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。张良对老人表示感谢后，老人扬长而去。后来张良研读太公兵法很有成效，成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，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来到小兔家，他一边敲门一边唱歌： 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 红眼睛挠尾巴，连忙要去开门。长耳朵一听，呀，不对不对，这不是妈妈的声音。小兔子们朝门缝里一看，呀，是大灰狼，不能开门。大灰狼看小兔子们不开门，可着急了。他说：我是你们的妈妈，不信我把尾巴伸进来给你们看。说着把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伸进门缝里。小兔子们用尽力气把门关上，夹住了大灰狼的尾巴。大灰狼痛得哎呦哎呦直叫。兔妈妈也回来了，拿起木棍狠狠地打大灰狼的脑袋。大灰狼使劲一挣，尾巴断了，狼狈地逃跑了。 小兔子们可高兴了，它们抢着给妈妈开门。兔妈妈亲亲孩子们，夸他们是好孩子。